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again out there. How's it going? I'm sure not bad. Is that right? I'm fine too. Well,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Lesson 159. We can see the title here. That is the stink bug. 臭虫。Stink， 好，这边呢是当形容词用啊。那么修饰的这个 bug， 本来 stink 这个字啊当动词用的。You stink， 也就等于是你好臭啊。You stink， 或是 you are smelly， smelly 就是形容词 ，s m e l l y， 那个 smell。那本来是嗅觉的嗅，都做动词用，也可以当名词，加个 y 就变成形容词。You're smelly, you're smelly, you stink. Stink 其实也可以当形容词，加一个 y， 是叫 stinky。I like stinky tofu, T O F U， 也就是我喜欢吃臭豆腐。老外呢就会吓一大跳。Oh, that's gross. 好恶心哦。G-R-O-S-S. 但是他们的 cheese, C-H-E-E-S-E, 就是起士。那个也是臭的啊。So somebody's cutting the cheese. 他们就有这个用意。有人正在切起士，就有人正在放屁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呢他们的起司是臭的，咱们的臭豆腐也是臭的，他们喜欢臭起司，我们喜欢臭豆腐，大家臭在一起多棒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The stink bug is well named. It is an insect that gives off an odor when attacked. This bad smell confuses birds and other insectsthat are the stink bug's enemies. While these predators hesitate to attack, the stink bug can quickly escape. Also called shield bugs because of their shape, stink bugs are from 5 to 40 millimeters long. The more than 5,000 species of this insect found around the world come in all colors.Those green or brown bugs match their environment and are hard to see. Bright and multicolored stink bugs warn their enemies not to come too close. Farmers complain about stink bugs because they cause a lot of damage to their crops. They do this by carrying plant diseases and drinking the liquids within plants.Killing them. They may also suck the juices from other insects. These may be other reasons why the term stink bug is suitable for this unusual insect. Well, talking about the stink bug, this reminds me of my captain when I was young, when I was in the military. 这是我想起了我一个队长，在我在这个军中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做臭虫，外号。他是山东人，所以通常呢，我们就会讲臭虫来了。好，就他一来就是他就开始骂人，哎，你们这小孩子搞什么东西？不好好读书，不好好的做事，你这搞什么玩意嘛？啊， 就这样僵化的，我们都叫他叫臭总这样。虽然是讲是这样讲，几十年过去了，倒想念这位臭总 Captain。 好， The stink bug is well named， 臭总这个名字取得真好， well named。 Well 通常加过去分词形成这么一个复合形容词，非常的棒。他体格很棒， He's well built， B-U-I-L-T。 好，我们这样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旅游广阔，他云游四海，到处都去过。 He's well traveled， T-R-A-V-E-L 加 E-D， He's well traveled。 也可以这样说，He's well educated，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从来不讲粗话，不骂人。educated， educated。 好，他呢很有教养。He's well bred， breed 过去分词 bred， He's well bred， 我们就可以这样使用。Well， the whole article。整篇文章 is well organized， 组织的非常的好，所以你可以用 well 加过去分词形成很多的一些用法。接着往下看， It is an insect， 它是这么一个虫昆虫， that gives off， 就释放出，好，这用 gives off 这个用法非常的棒，就释放出什么，就是 releasesr-e-l-e-a-s-e 加个 s， that releases an odor， odor 就是臭味啊，不要翻成气味，臭味啊，这才是棒啊。因为香味叫 aroma， a-r-o-m-a， aroma， odor 是臭味，我们就这样说。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when attacked， 就 when it is attackedwhen 后头省了 it is， 当它被攻击时，这个昆虫啊就会释放出臭味。 This bad smell， 这种恶劣的味道就是臭味， confuses birds and other insects， 就会使人呢其他的这些鸟类啦，还有昆虫啊，整个人呢昏头转向，糊里糊涂起来了， confuses 弄糊涂了。 thatother stinks enemies， 什么鸟类跟其他昆虫呢，也就是它后头是定语从句， that 就等于 which， 是这些臭虫的这种敌人，就让他们感到这些鸟类跟这其他为敌的这些呢鸟类跟这昆虫感到糊里糊涂。 while these predators， 虽然当啊这样子啊，这个也都可以有两个意思，要看上下文。这边是代表当的意思。虽然呢，我可以造个句子 ：While he is rich， 虽然他有钱 ，he's not happy。你不能翻成当他有钱，你要看上下文的翻译。所以在这边是代表当 ，While these predators， 当这些捕食者 ，predators。就是猎捕动物的人，动物的走这些人啦、啊、或者是动物啊，就是猎食者。hesitate 的犹豫啊， hesitate to attack， 就是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后头接 to 的用法。he hesitated to call me， 他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叫我的名字，这样子。或是打电话给我，都可以这样讲。The stink bug 正在当他们的鱿鱼是不是要攻击的时候，这臭虫 can quickly escape， 就很快的就可以逃跑了。Also called shoe bugs， 前面省了 they are also called， 可是你把 they are 写出来时，你就造成两个主句没有连词连接，这是错误的。所以后头的主句是 stink bugs， 就是指的前面的 they， 相同的主语 they 去掉 ，are 就变成 being， 现在分词 being 省了掉。Also called， 就这些臭虫 同时也被称为 shield box， 叫盾虫。 shield 就是盾，打仗用的这些盾。好，那么这也叫盾虫。 because of their shape， 因为他们的形状的关系，他们有盔甲这样子很硬的这个 shield， 叫盾。他们通常是 stink bugs are from， 大概是有多长呢？ 5 to 40 millimeters long， 大概5到40厘米不等。好， millimeters， 他把缩写用 mm 来缩写。The more than 5， 他下面说了，他说这超过5000多种的 5000 species， species 就是物种，就等于 kinds， K-I-N-D 加 S of this insect， 这种昆虫有5000多种的之多。什么东西 found around the world， 就是一个分词短语，前面是 which are found around the world， which 代替前面的 the more than 5000 species of this insect， 就是代替前面的 species， 就是在全世界被发现的这种昆虫有5000多种 species 当主语。 come in all colors， 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个重点来了，这个 come 不是来临的意思， come in 后头加颜色尺寸，这个 come in 中文翻成有，那前面通常都是东西或物种。比如说这件衬衫有三个颜色，你英文要怎么说呢？叫做 This shirt comes in three colors。 这部车子，就这种车子有5款式。 This car comes in 5 styles， 你就可以这样说 comes in。 好，这种手表有3个尺寸。This watch comes in 3 sizes, S-I-Z-E-S. 接着往下面看。Those green or brown bugs match their environment and are hard to see. 那些绿色的或棕色的这种臭虫 match their environment, 跟他们的所谓的环境呢非常的契合。 match这边当动词，就是很契合、很搭配、很相称。所以 ，and are hard to see 就很难被看到。Bright or multi-color， 这个肯定是 multi-color 或是 multi-color， 两个念法都可以。好，他下面这样说了。那么说这些鲜艳的，或者是多种颜色的这些臭虫呢 warn their enemies， 就会警告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天敌， not to come too close， 可不要靠得太近了，否则气一出来受不了。 Farmers complain about stink bugs， 农夫常会抱怨。 complain 一定要加个 about， what are you complaining about， 你在抱怨什么东西啊。Complain 如果用 that 从句做宾语， complain 是及物动词。 He complains that his pay is very low， 他抱怨他的待遇非常低。我们就这样说，所以 stop complaining about anything， 别再抱怨什么事了。好了， because they cause a lot of damage to their crops， 因为这些臭虫啊会造成很大的损害，看着 damage 注意到千万不能加 S。 The typhoon T-Y-P-H-O-O-N 台风啊 caused a lot of damage to the village。 好，那 damage 是不能数的，如果你看着加了 S， 那是赔偿金。 I'm going to claim damages for my car， 我要为我的车子怎么样索取赔偿金。 claim damages， D-A-M-A-G-E-S， 我车子被他假如是撞了一下，那刮了有3条刮纹， 然后这个人家没事了，小小事，不行，我让他赔2000万这样子。哇，这种人好刻薄。好了，造成很大的损害，农作物叫 crops。They do this by carrying plant diseases and drinking the liquids within plants, killing them. 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指的是臭虫，做这样子。By 借着 carrying plant diseases, 借着携带这种植物性的这种疾病，他会带一些植物性的疾病过来。And drinking, 同时呢会所谓的这样子吸取啊，那么这个 the liquids, 就是液体 within the plants, 那么就是在这植物里面的这个液体把它吸收啊，把它吸起来这样子。好，然后呢 killing them, 然后呢再把这些本来是 and kill them, 可是你没有连词连接，所以第二个动词就要变现在分词。我说了很多遍了， He stood there singing a song, 他站在那边唱一条歌。 He sat here reading a paper, 他坐在这边看报纸等等。所以他们借着传染植物这种病害，以及吸取植物内部的这种液体啊，然后 killing them,再把这些植物害死，像稻米啦这些什么东西啊，就是这样子的，被这些臭虫给搞坏掉了。They may also suck the juices from other insects, 而且他们也会吸这些它的体液啊。这个 juices 本来是果汁，我们这边要翻成体液。From other insects, 其他的这些昆虫体液吸起来，哇，吸进去。好好喝哦，臭虫讲话了。These may be other reasons, 这也许是其他的一些理由。Reasons 后头用 why 关系副词引导状语从句。Why the term, 为什么这个字眼 stink bug, 臭虫这个字眼 is suitable for this unusual insect, 是那么适合用在这个很不寻常的昆虫身上。好，这篇文章谈的是 the stink bug. The stink bug actually is an insect. This insect is very special because it can give off very bad odors. When you smell those odors, you probably will pass out, 就是昏倒。That's why birds and some other insects are afraid of them.Because of their bad smell. Stink bugs come in different sizes. Some are very small and others are a little bit larger. But whatever they are, they do something bad to farmers because they kill their crops.Because they carry plant diseases and drink the liquids within these plants so that these plants finally will wither. Wither 就是枯萎 W-I-T-H-E-R. I don't like stink bugs. How about you? 这就是我在用英文的诠释，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好，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语法重点。分词结构这个句子我们还是再看一遍。两句在一起一定要有连词连接。像 John is a man of his word. A man of his word 就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那个 word 不能加 s, 就是信用的意思，守信。John wins my respect, 他赢得我的尊敬。这两句在一起没有连词连接。所以我们改正的方法先用分号。John is a man of his word. 分号 ,he wins my respect. B, 我们可以用来并列连词 and 或者 so, 连接两个主句。John is a man of his word. So, he wins my respect. 或者 and, he wins my respect. 啊，或者是用副词连词连接 John wins my respect because he's a man of his word。 好，但是 C 如果我们不用连词，我们就将原句的第一个句啊，第一个主句化简为分词短语，它的步骤如下：删除相同的主语 John 去掉，之后的动词 is 变成现在分词 being，就像 being a man of his word, John wins my respect. 可是 being 可以把它省略掉，就变成 a man of his word, John wins my respect. 接着你就要看第二，本课第二段的第一句原来是 Stink bugs are also called shoe bugs because of their shape. Stink bugs are from 5 to 40 millimeters long. 那看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这造句这个时候之间有逗号，两句没有连词连接，所以我们先用分号，就变成呢 A 这样的说法 Stink bugs are also called shoe bugs because of their shape 分号 They are from 5 to 40 millimeters long 啊，这没有问题。 B 使用连词 and 连接 Stink bugs are also called shoe bugsBecause of their shape, 逗号 and they're from 5 to 40 millimeters long. 这个没有问题。好 ,C, 将第一句化简为分词短语，我们删除相同的主语 ,sting bugs 去掉，后头的动词 are 变成现在分词 being, 再把 being 省略掉就变成 also called shoe bugs, because of their shape. Sting bugs are from 5 to 40 millimeters long.这样就看得很清楚了，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呢多注意到这些文章里面的内容，然后随时用英文来诠释，慢速的诠释，一遍一遍的诠释，我前面讲过了很多遍了。好，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 Depuis qu'on nous a brisé nos cœurs de pierre, avec nos statues et nos tours de fer, investir dans le dur c'est plus très sûr.On a besoin d'amour avec les temps qui courent. On veut retrouver un peu de bon mot au cœur, de la musique qui adoucit les mœurs. Se lever au fond de nos couvertures, oublier les bagarres, les coups et les blessures. On n'a plus le moral pour.Se faire du mal, et le tempérament pour jouer les bâtons. Enfin cela coulait tous avec sa doudou autour de son cou et se roulait dans la mousse. On veut que ça coule de source avec son doudou. Ne faire que s'aimer et plus si affinité. Alors on rêve à des excès de liqueur, de sirocco et de bain de vapeur. Que chaque matin soit doublé de satin. On veut tellement d'amour avec les temps qui courent. Si tout pouvait êtreSi doux que c'est sain, que la peau dans la paume de ses mains. Puisqu'aujourd'hui ses idées nous effleurent, je caresse l'espoir d'un monde un peu meilleur. Sans mots tranchants, sans objets contendants, qu'il y ait entre nos doigts plus que des fils de soi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thing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speaker is by the name of Fred Krupp, and the title of his speech is Let's Launch a Satellite to Track a Threatening Greenhouse Gas.好，这个今天的这个环保话题呢是由 Fred Krupp 这一位演讲人员去讲的。 Let's launch a satellite to track a threatening greenhouse gas， 就是这是它的题目，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发射卫星去追踪有威胁的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其实是一个环保方面用到很多的词，而温室呢它的英文是 greenhouse，这个绿色的房子就是塑料大棚那样的东西，就叫 greenhouse。 好，咱们来先听一下英文的对这一段演讲的介绍。 When we talk about greenhouse gases, carbon dioxide gets the most attention, but methane, which often escapes unseen from pipes and wells, has a far greater immediate impact on global warming。 好，他说呢在咱们谈论温室气体的时候呢，一般大家都会聚焦于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其实这个是获得最多关注的这个温室气体。但是呢其实这个沼气 methane methane 也经常会从这个各种管道啊井啊这个里面漏出来，而这些个沼气呢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无形的，而它呢对于全球变暖又会有非常紧迫的一个影响，而且它的影响会比二氧化碳还要大。 说到这个影响，它用了很多形容词，用了很多修饰成分，比如说 a far greater immediate impact， 对，就是立刻就会显现的这样的影响， 立竿见影的一些重大影响哈。 对，既然呢它是这么有影响的东西呢，所以呢这个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紧接着呢他就说 environmentalist Fred Krupp has an idea to fix the problem， 这位演讲者呢他说他有一个去改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Launch a satellite that tracks global methane emissions and openly share the data it collects with the public。 好，那么他所想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呢，是发射一颗卫星去追踪地球上的沼气排放。这个 emissions 是一个名词， methane emissions 就是从地球上排放出去的这些沼气，并且呢公开的把这个收集的数据呢对大众分享出来啊，就是卫星它其实会收集数据的，把这个数据公布给大众。Learn more about how simple fixes to cut down on this invisible pollutant can help us put the brakes on climate change。啊，这个讲话呢就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如何用最简单的补救方法去减少这种无形的这样的污染物。然后呢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让气候变迁好好的停下来。好，这里边有几个地方可以讲。第一个呢就是 fix F-I-X， 它做名词讲的时候就是解决方案，它本来动词的含义是修理和修补，那么这里说 simple fixes 就是简单的修理修补的方法。第二一个呢是词组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就是减少的意思，就是 reduce 和 decrease 的意思。那么它所减少的是 invisible pollutant，是这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污染物。 pollutant POLLUTANT 是污染物的意思。那么这句的主语呢是 How simple fix is to cut down on this invisible pollutant can help us， 那就是整个的这种简单的方法去减少污染物，它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立刻停止气候变迁这件事儿啊。Put the brakes on， 这个 break B-R-A-K-E-S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刹车的那个闸。 Put the brakes on something 就是让什么东西刹车，让什么东西停止的意思。那这里边用的是 put the brakes on climate change， 是使气候变迁停下来。这个天气就是总是变暖，对吧？不管是寒带、热带、温带，这个全球变暖是想把这件事情像刹车一样让它停下来，而它的停下来的方法就是这些 simple fixes。好，那么有关这个演讲者 Fred Krupp， 是他的信息是这样的 ：He is an environmentalist and a lawyer。他既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也是一位律师。He is a leading voice on climate change,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and a champion for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marketplace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他呢其实是一个这种引领的声音，也就是说他是个领头人。他主要是在哪方面去引领呢？是在控制气候变迁方面，在能源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并且呢他也是一个领头人。在什么方面呢？是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marketplace， 是控制掌控市场的这个力量，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市场行为去保护我们的环境、这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再让 Larry 把这句话给大家念一下，关于 Fred Krupp。 He is a leading voice on climate change,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and a champion for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marketplace to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好的，那么这一位演讲者的介绍呢，先到这里。那我们现在看一些生词啊。第一个生词呢是 spill, S-P-I-L-L。spill 这个词呢就是飞溅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你喝那个咖啡，如果洒到衣服上，就留了一个咖啡渍，那这个印记就是一个 spill。那课文中用到的是 a chemical spill， 也就是化学物质液体的溅出来的，这个叫 a chemical spill。 第二个呢是 rocket 是火箭的意思，那么跟 satellite 一起大家可以去记、satellite 是卫星， rocket 是火箭。那 satellite 拼写是 s-a-t-e-l-l-i-t-e satellite。 接下来是 aspiration，A-S-P-I-R-A-T-I-O-N， 这个 aspiration 其实它跟那个 aspire， 就是把这个 T-I-O-N 去掉，然后把这个 A 给它变成 E， 这个单词呢是它的动词。那么 aspiration 和 aspire 很容易让大家想起